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9日，今年首五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国际龙舟邀请赛复办。 尖沙咀海防道树木倒塌压中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 律政司就周幸彤六四集会案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 拜登与新委成会谈，同意加深两国经济联系及加强矿产供应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九号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下有关于环境及生态局一个最新嘅公布咧，有关于日本一啲嘅食品嘅，都要讲一讲个背景。2011年日本嘅311大地震咧，福岛第一核电站喺海啸入边咧系有损毁嘅，有一啲反应堆咧就熔毁，咁负责营运嘅东京电力公司咧就要需要注水咧去冷却嗰啲堆芯啊，咁啊产生咗一啲核污染嘅废水，咁就话咁多年累积落嚟咧，就话核电站一带咧有成过100万吨嘅呢啲核污水。日本当局在2021年就决定铺设海底管道，将一些净化了或者经过稀释的处理了的一些核污水排到去海里面。就有关工程早前已经完成了，这个东京电力公司最近开始为管道注入海水做一些准备。日本早前已经宣布了今年春夏季起会透过海底管道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去到海入边，预计成个过程要持续30年嘅。呢一个对于成个嘅生态或者对于人类等等的影响都大家都关注到嘅。最新就是见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在大公报嗰度撰文，就指咧呢个嘅东京电力公司上个月在福岛海湾入边捉到一条鱼啊，话体内嘅放射性元素锡含量超标大约180倍。反映咧就係福島核電站嘅廢水對於食物安全造成一啲風險啦。咁亦都話政府已經成立咗咧專責小組，話跨部門專責小組做準備。當日本排放核廢水，政府就會即時咧禁止福島一帶沿岸最高風險嘅縣份嘅水產進口，以及對其他有風險縣份嘅水產進口咧實施嚴厲管制嘅咁。最新呢個情況仲有啲咩嘢嘅影響咧？對於香港嚟講，或者對於成個環境嚟講，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成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亦都系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梁美仪教授，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 早晨，梁美仪教授，我就想先问，因为上个月咧就话即系揾到呢一条鱼咧喺呢个嘅核电站嘅港湾入边捕获嘅，话佢嗰个体内嘅放射性元素锡咧超标180倍。咁我想搞清楚，其实系咪而家已经有一啲放射性嘅污水已经排出，所以先导致一啲海洋生物有一啲咁嘅情况嘅？ 你講得啱啊！其實咧，當其時大地震影響到成個嗰個核電站咧，佢其實成個站嗰個破壞好嚴重，咁佢啲牆身亦都龜裂咗等等。咁當佢灌水入去做冷卻嘅時候咧，不斷都會滲漏一啲帶有輻射性嘅物質咧，就去咗海洋。咁呢個情況係一路持續嘅。咁同時間咧，就係呢一啲。好似重金属嘅辐射性物质咧，例如锡咁咧，咁佢就会随住食物链咧，就一路传递去到其他生物嗰度啦。咁如果系响食物链较高层嘅话咧，咁佢就会吸入更多，累积更多呢一啲放射性嘅有害物质嘅。 嗯， 咁所以今次见到呢一条鱼系唔意外嘅，系。 O K， 但系都想讲下即系鱼入边发现有呢一啲嘅放射性物质，如果人啊真系食咗呢一条鱼，嗰个嘅影响系啲咩啦？同埋而家今次用日本话排放核废水嗰个方法咧，就话经过稀释嘅，同头先讲话嗰只即系佢可能漏嗰啲水落去，令到啲鱼有嗰个锡嘅超标，嗰一只水系咪有一啲唔同嘅一个稀释嘅程度上面？ 系，咁我先讲咗，如果我哋真系唔好彩食咗一条鱼系含有大量辐射物质嘅话，系点咧？咁 就用悉尼一個例子咧，咁悉入咗體內咧，部分會我哋排翻走嘅，咁部分咧就入咗我哋嘅身體組織同埋可能去咗骨絡嗰度，咁啊出唔翻嚟。咁出唔翻嚟有咩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帶有嗰啲能量，嗰啲能量咧就會令到我哋個基因咧會有突變，咁以至到咧細胞有病變，咁咧。再嚴重啲咧，就會有癌症。咁最普遍受輻射影響嘅癌症咧，就係即係話嗰啲係血癌啦咁嘅情況。咁因為佢嗰個半衰期咧，就係30年嘅。咁佢就算半衰期完咗咧，佢又變咗另外一種物質咧，又有再有半衰期。咁佢喺人嘅體內咧，真係會超過30年。咁所以個影響係非常之長遠。咁另外講到就話，佢而家嗰個污水處理咧，就係理論上咧就可以將所有比較係重金屬大型啲嘅污染物咧就拎走咗嘅。咁最尾咧就應該淨係得翻穿水，咁穿水就係一個重輕啦。咁如果真係好乾淨，淨係得翻穿水咧，咁佢對人類對環境嘅災害咧就比較少，但係仍然都有害處嘅。咁一般咧有啲國家做法咧就係將啲水放翻去自己湖泊嗰度，因為佢嗰個半衰期12年啦，咁有去擠向嗰個湖泊12年之後咧，佢嗰啲水咧就係可以即係利用嘅。咁呢一個咧就比較有責任感嘅做法嚟嘅。咁日本咧就係佢即係佢要決意要將啲水咁樣拱出大海咧，咁呢個係一個唔道德嘅動作嚟嘅。 我都想搞清個頭先話經過一啲嘅稀釋啊，或者啲程序啊，就大部分都處理到啦嗰啲嘅放射性物質，但係有一種叫氚嘅元素咧就處理唔到嘅。我見佢話會降到去世衛飲用水上限標個指標嘅1/7，咁係咪安全嘅？即係代表人類食用安全，定係對海洋生態都完全係冇一個影響啊？定係點咧？ 嗱，嗰個問題咧就分兩部分。第一咧，我哋要了解咧，所有污水處理咧都有佢嘅風險或者有佢嘅限制嘅。咁就即使香港污水廠咧，有時咧都會出現問題嘅。即係譬如個系統咧，佢會 saturate， 即係佢會去到飽和。咁佢咧未必可能將所有污染物都可以攞走嘅。咁就會久唔久咧，嗰個原水咧處理完嘅水都會含有一啲有害物質喺裏面。咁即係呢個其一啦，另外有時會停電㗎嘛，咁亦都會有嗰個問題。咁點樣確保佢嗰個程序係100%可靠呢？咁呢個係困難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其實佢喺嗰個即係排放指標嗰度都有講到呢，其實佢有容許有除咗氚以外呢有其他物質，只要唔超標咁就可以排。咁即係換句話呢，佢都知道嗰個處理系統呢唔係百分百嘅。咁第一，咁第二點咧，嗰啲氚咧係佢就嗰個能量係低啲，穿唔過人嘅皮膚。但係咧，我哋海洋生物好多 B B 咧，佢個皮膚佢哋就會穿得過，而且咧亦都會影響到佢哋發育啊同生育。 OK， 咁咧另外一個大嘅問題咧，冇去正視咧，就係我哋都知啲海洋垃圾出咗海咧，佢就會留翻埋一齊咧，喺啲公海度形成啲島嶼咁嘅垃圾島。咁其實同樣情況咧，喺海洋會出現咧，呢啲氚咧最尾可能走翻埋一齊，個濃度咧就會影響到個生態系統。咁呢個就冇正視，同埋呢啲氚裏邊嗰個重輕咧，有可能就會依附喺一啲有機物質咧，就讓呢啲小生物食咗之後咧，就隨住食物鏈咧去遞增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關注嘅事項，但係亦都冇做一啲詳細嘅研究嘅，暫時。 即係所以其實氚有一啲嘅海洋生物可能食咗會累積嘅時候，最終都會可能影響到個人類嘅健康。就算佢嗰個標準係話只係飲用水上限指標1/7，係咪可以咁講？ 係啊，因為佢嗰個半衰期12年嘛，即係佢會仍然一個有害嘅表態出嚟，係有成一個好長嘅時間。 同埋我聽你講話，即係除咗氚之外，其實嗰、那個過程入面都有其他嘅即係放射性元素啦。嗰啲係咪都要擔心，或者有邊一類係特別要留意咧？ 即係頭先講啦，一啲重金屬鈉啊、鈉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非有機嘅就譬如碘啦，咁碘都係放射性嘅。 咁另外一個小人講咧，就係碳十四咧。咁嗰啲全部都帶有能量咧，會影響到我哋個基因嘅。咁呢啲都值得要關注嘅。 OK， 我見即係香港政府而家嘅做法咧，就譬如環境局都聯同唔同嘅部門啦，包括食環署嘅食安中心啊等等啦，就話會有跨部門嘅專責小組，就話如果日本係啟動排放核廢水咧，就禁止福島一帶沿岸最高風險縣份嘅水產進口啦，以及其他有風險縣份嘅水產進口會實施嚴厲管制。你自己點睇？在这个做法够不够呢，或者现行其实都有一些现行程序做的，譬如要求会提供一些辐射证明书，或者在一些食品在香港入口的时候做抽查，是不是不够呢？这些本身做法有 其实香港那个食安把关做得非常好的，市民是不需要放心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最严重污染时间就是2011年3月之后，当时政府把关得非常之好的。咁我哋咧，其實政府就用一個叫做風險為本嘅管理方式。咁邊度高風險嘅產物咧，就要加強嗰個管制啦。當其時就嗰附近四個縣咧，同埋福島嘅食物都冇入口啦。咁到後來咧，即係個情況改善咗咧，咁就需要當地咧要一個輻射嘅證明書，佢個輻射度咧係安全嘅，咁先至可以入口。咁即使入咗口之後咧，就會係做一個我哋叫做隨機抽查啦，咁嗰個係非常有效嘅。咁過去成78万個樣本咧，都揾唔到有超標情況。咁間中咧會揾到一啲係真係有帶有輻射，咁啊即刻落架啦，追蹤源頭啦，就禁止入口啦。咁呢一個係做得非常之好，好妥善嘅。咁我相信咧，未來日子我哋會加強嗰個抽查。咁我再次強調咧，而家嘅情況咧係比2011年好好多噶啦，因为当其时咧嗰个大量嗰啲高辐射性嘅污水咧就爬出海洋。如果大家记得嘅话，而家咧嗰个剂量系低好多嘅，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过分担心嘅。 但系譬如佢话都即系如果真系会排放核废水嘅话咧，日本嗰度话会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嘅缘分水产进口。你觉得呢个措施要做几耐咧？或者嗰个范围系要去几大咧？因为成日觉得啲核废水话排出一个位啫，但系水会周围流啦。如果吸收咗嘅一啲海洋生物亦都会周围游啦。咁那個影響應該要係去到幾大，或者個限制範圍去到幾大咧？ 嗱，咁其實呢個做法都係妥善嘅，可以釋除咗市民嗰個擔憂。咁咧講翻，因為用風險為本啦。咁如果真係萬一佢嗰啲水排放真係有其他即高輻射性嘅物質，咁我哋咧就要響佢嗰個大部分嘅海域，咁我哋就東邊水域咧。連埋福島四個縣嘅加埋五個縣省份咧，咁就要即係禁嗰個水產係適切嘅， okay. 因為好多水產咧佢係養嘅，咁如果養咧佢就喺當區個水域養咧，咁個風險又高啲嘅。 OK， 咁至於話佢係海上捕撈嗰啲咧，就要透過我哋抽樣調查咧，佢再一次去即係把關咁樣。 OK， 咁啊再一次講就係大家唔需要太擔心。 好，唔該曬梁美儀教授。梁美儀教授咧就係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主席。就住今次呢個最新進展，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創會會長黃傑龍，早晨。 係，早晨，蘇樂文你好。 早晨，黃傑龍，點睇局長最新呢一個嘅説法啊？對於業界有啲咩影響啊？ 嗱，其實呢件事咧就都講咗都有成兩年噶啦。咁我哋業界同埋我哋個協會咧，就都同日本領事館呢兩年來都好多次嘅交流。咁我哋甚至咧就啱啱過去11月一放鬆咗嗰個疫情咧，我哋就去埋東京，咁啊同嗰邊嘅農林水產省啊、外務省啊都有好直接嘅交流，就表示我哋對排放污水嗰個擔憂啦。咁佢哋其實都好清楚嘅，咁當然佢哋就認為係冇問題啦，咁就。每次開會咧，亦都會準備啲福島嘅飯盒俾我哋一齊食啊，咁就顯示係冇問題啊咁樣。咁但係佢認為冇問題啫，但係咧我哋香港就食安中心就好小心嘅，咁所以過呢兩年咧，日係同我哋業界都開會好幾次嘅。咁所以我哋咧都有曬心理準備咧，係知道嗰福島以上嗰兩個縣。咁咧就即係呢個 宮城、岩手 同埋岩手，咁啊以南嗰兩個縣。咁咧就係慈城同埋呢個千葉，咁咧都係沿岸啊嘛，東岸沿岸。咁似乎呢五個縣咧係，當然而家政府未有最後決定啦，要睇埋嗰個縣之後個地政機構嗰個報告啦。 咁但係我哋都有曬心理準備咧，似乎呢五個縣嘅沿岸嘅海產咁咧，就都係好大機會被禁啊，或者俾係一啲好嚴格嘅一啲監控制嘅。咁如果嗰啲好嚴格控制咧，就幾乎就等於係禁噶啦。因為我哋了解咧，佢今次即係要檢測嘅嘢咧，有啲可能仲要長達六個星期先出到報告嘅。咁如果六個星期咧，就魚生都變魚乾啦，即係基本上咧，即係都冇乜，我估計都冇乜同業，冇乜商人會特登去挑戰佢嘅。咁所以多數咧就會係呢五個縣就會冇供應噶啦，機會最大咯。 嗯，但我想知搞清楚，即係呢五個縣本身香港有幾多話邊類型嘅水產海產係會入口嘅咧？同埋有冇其他日本其他地方啲水產代替啦，或者其他國家嘅水產可以代替咧？ 嗱，其實福島及以南嗰兩個縣咧，即係頭先阿梁教授都有解釋背景咧。喺個311嗰次係意外嚟噶嘛，意外咧就好多人驚嘅，唔知佢會點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圍住一個圈咧，嗰五個縣嘅嘢都有好多管制嘅，包括兩個內陸嘅縣嘅。咁所以咧，頭先講福島及以南嗰兩個咧，而家都冇乜人進口嘢嚟香港嘅啫，即係無謂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以北嗰兩個縣咧，過去係冇。即係冇控制過佢嘅，咁咧就嗰兩個縣咧就其實即係頭先講嘅宮城同埋岩手啦，咁咧就佢哋嘅海產咧其實幾豐富嘅，咁啊特別係啲貝殼類，咁我都了解過咧，譬如蠔啊、鮑魚啊、帶子啊呢啲咧，都係嗰度盛產，都好多會運嚟香港咯，咁所以咧就呢啲可能就要揾替代品啦。咁當然我哋業界呢，因為已經傾咗成兩年呢，都好小心嘅，咁所以呢兩年呢就都譬如好多業界都會懂得做生意，就同嗰邊啲供應商呢就會個合約盡量定短啲啦，即係冇理由如果而家仲 hold 住一個兩年期嘅長約嘅呢，咁佢都好奇怪嘅，因為明知有機會會監控㗎嘛，咁就盡量會 set 短啲，咁萬一突然間排放廢水啦，要監控啦，都唔會話血本無歸咯。咁另外咧就穩定啲供應啦。咁其實嘢食就全世界海產都有嘅，就算日本本土咧，其他嘅縣，北至北海道、南至海呢個鹿兒島、蠔啊，又有港島啊，咁咧其實都好多選擇。咁當然價錢啊、味道啊、品質啊，咁佢哋梗係會話唔同嘅。咁但係咧就既然係同食安有關嘅咧，我諗市民都唔會太介意轉食其他縣。 Okay. 或者其他國家嘅代替品咯。 我見有啲業界都話啊，貨源減少會唔會影響到成個成本啊、來貨價、物流費用咧，甚至可能影響一啲嘅食肆會結業咧？你自己估計會唔會去到咁？尤其是一啲日本餐廳。 嗱，我覺得咧係有人嘅影響會大啲嘅。譬如你如果有依家有一間進口商，佢嗱即係如果我覺得咧，嗰五個縣嘅個當地嘅商人或者當地嗰個芝士啊，佢哋嘅政府咧應該會擔心啲，因為佢哋嘅嘢可能被禁止出口。咁但係香港咧，除非你間餐廳係特登話明係淨係食嗰兩個縣嘅嘢嘅啫，否則咧就冇理由冇替代嘅。咁你話價錢有啲波動咧，咁我諗凡係有呢啲大型嘅管制都無可避免嘅。咁但係當日311咁大件事，我哋都過到咧，呢次佢係一個，因為佢唔係意外嚟噶嘛，佢係一個有控制之下做嘅嘢咧。我相信嗰個管即係同埋已經有咗咁多年嘅經驗。咁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業界都覺得其實有一啲科學嘅有針對性嘅，淨係嗰範圍嘅一個監控咧，對整體嗰、那個進口業日本食品個信心可能仲會提升添。即係大家知道喺香港食就好安全啦，反而你去日本食咧，唔知佢 serve 俾你係邊度嚟嘅，但香港就肯定知嘅，係嗰啲地方唔嚟得嘅，或者好嚴格嘅。咁反而就對整個業界可能係會有利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同你了解到呢度先。黄杰龙咧就系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创会会长啊，讲到就系政府话即系如果日本系排放呢啲福岛嘅核废水咧，会有一啲即时嘅措施会采取，包括禁止福岛一带沿岸高风险缘份嘅水产品嚟到香港嘅。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会唔会你都系经营餐厅咧？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被司法部起诉，涉及被指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应讯。

度關注，就話日方唔應該單方面將福島核電站嘅廢水排出海洋，以免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嘅影響。佢認為，如果日本政府對經處理嘅核廢水安全有信心，理應喺國內使用廢水，例如灌溉等等，而唔係排出去大海嘅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今次呢次嘅事件，因為其中政府就話有一啲嘅措施啊，即係如果係真係日本係排呢啲核廢水嘅話咧，會即時禁止福島一帶沿岸最高風險嘅縣份嘅水產進口等等，有唔同嘅措施做嘅。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早晨。 大家早晨啦。 早晨，郭佩凡。今次呢一個嘅事件最新進展啦，同埋其實局長都提到啦，其實上個月咧喺福島嘅第一核電站嘅港灣入邊咧，都捉到條魚，就話個體內放射性元素釋咧係超標180倍嘅。你自己點睇個事件嘅關注性？ 是啊，因为呢就其实我哋关注呢、這、一个即係日本即係咁不负责任同埋咁自私咁样为要将啲核废水排出海洋啦，其实我哋立法会都关注咗一段时间㗎啦，咁就一路都係好密切留意住嘅咁。咁你就呢、這个即係收到呢个报道呢，就知道头先你讲嗰条鱼啦，係咪即係捉到超标180倍呢，其实即係好多市民都好怀疑嘅，咁就即係非常之担心同忧虑啦。咁呢几日呢，其实我都收到好多市民嘅反映，咁一方面即係對日本即係仍然係即係堅持係要一意孤行啊，即係不顧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國民嘅反對同埋國際社會嘅強烈反對咧，都係要咁做啦。誒，同埋就話七月就要做咯，咁其實咧就真係好憤怒啦。咁亦都對即係食品安全咧，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日本食品入口香港啊嘛，咁香港人都好中意食日本嘢，咁所以咧就亦都表示即係憂慮嘅咁。咁就變咗咧因為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又再即係入信去立法會嘅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啦，咁就要求即係政府即係要加強檢測咧，同埋咧就係要禁止進口福島周邊地區嘅海產啦。咁就我知道即係主席收咗陳海恩主席啦，咁收咗之後咧，應該下個禮拜二咧就應該會加呢個議題咧就去討論嘅事件。咁我出咗信之後咧，亦都即係見到局長亦都好關注嘅事件啦。咁就其實局長之前咧喺立法會已經回應過咧，就話即係一路密切留意嘅，同埋已經準備好噶啦，即係要買咗啲儀器啊、人員啦、啊，同埋一啲成立咗啲跨部門嘅機制，咁咧就去密切監察。咁如果一知道日本係排放呢啲核廢水嘅話咧，咁就會即刻啟動成個機制，即係加強檢測同埋禁止福島同埋周邊嗰啲縣啦嚇，嗰啲海產入口嘅咁，即原本佢已經咁講。不過咧，今次咧我就覺得因為即見到有呢條嚴重超標嘅魚咧，其實咧就發現咗響起一個警號嚇，咁就咁變咗咧，我就覺得政府要即立即檢視而家嗰個現實情況係點。市民有好多憂慮嘅，市民就會憂慮，而家已經揾到啦，佢都未話正式排放，已經有啲即嚴重超標嘅魚。而呢啲魚如果真係食咗落去咧，頭先教授都有講咧，係即係嚴重，即係會喺人體裏邊一段好長嘅時間啊，可能會導致癌症咁。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事件嚟嘅。咁市民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擔心，會唔會而家已經有呢啲超標嘅魚，即係或者啲海產已經流入香港咧？即係會唔會有咁嘅情形咧？咁點解唔而家即刻就去即係加強嗰個檢測，同埋而家就已經最少穩陣啲啦，係咪？不如而家就已經暫停福島附近呢啲海產即係入境先啦。因為你個問題就係你唔知道佢幾時會排放，佢排放幾時先話你知。嗱，譬如好似今次呢條魚咁，佢都唔係即刻話你知噶，係咪？佢最近先話你知上個月捉到咁上個月係幾時咧？又唔知咁。咁所以咧，即係覺得日本可能又會偷步嘅、或者可能排放咗一段時間先講你知，到時你先至話去停咧，可能已經有一啲海產已經流入咗香港啦，咁、okay. 所以市民係好憂慮嘅。 不過睇翻資料，而家譬如喺福島啊、慈城啊、千葉等等咧，即附近嗰五個縣咧，包括一啲活生冷凍或者冷藏水產品咧，其實都進口本港嘅啲條件嘅，就係話需要附有日本當局簽發嘅輻射證明書啦。你覺得呢一個步驟都未夠把關，係咪？即係簡單啲咁講可以？ 而家咧就我觉得譬如你睇翻今日有啲媒体嘅报道咧，就大家都系喺度谂啊，就算你政府话要禁啦，咁其实仲有冇啲漏洞咧？咁 咁就有媒體咧就琴日都去一啲日本嘅超市嗰度睇過咧，即係日本嘅食品而家喺香港係點樣嘅咧？咁就正如你所講咧，其實而家福島就譬如一啲嘅奶類嘅製品啊、生果咧，其實係嚴格，而家都係唔准入口嘅。咁就海產咧就話要即係有證書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其實一路以嚟咧都比較寬鬆，因為都冇咩事發生啦，係咪？咁而家咧就發現咗都可能有啲漏洞。例如咧就係、雖然你話生果唔准入口，咁但係咧如果變成果汁啊，變成酒咧，啊，即係都佢係嚟自福島嘅喎，福島生產嘅果汁嘅酒咧，咁而家咧就加工咗之後咧就唔受限制，即係唔使有輻射證明都可以嚟香港嘅咁。咁另外亦都有啲即係部分見到一啲日本嘅食品咧，其實都冇講佢嗰個來源地喺邊度，即係邊度製造嘅，即係咪福島咧？佢淨係寫日本咁。咁日本邊度咧？佢又冇講咁。咁亦都見到有啲冇標示原材料喺邊度啦。咁譬如你有啲加工咗嘅食品，但係原材料係嚟自邊度咧？其實你又唔知嘅咁。咁如果香港加工同包裝嘅咧，淨係話原材料嚟自日本，但係產地來源喺邊度亦都唔知咁。咁會唔會中間亦都會出現係咪唔使證？咁如果係咁，唔使證書都可能入到嚟嘅。咁嚟到香港，你嗰個檢測係咪都係抽樣啫？會唔會有漏網之魚咧？咁所以咧，就算第時你即係禁咗嘅話咧，其實可能喺呢一方呢啲，譬如產地來源啊、原材料嘅來源地啊、呢啲標籤啊，全部呢啲。製造嘅呢啲嘅資料咧，其實都要清楚，咁市民先至可以放心，同埋有得選擇咯。咁我覺得政府而家應該真係好認真咁樣去考慮。即係食品安全咧，我哋不嬲把關做得好好嘅。咁今次即係局長亦都話，我哋已經準備好。咁但係咪需要穩陣啲提前開始？而家已經暫停一啲嘅福島周邊嘅海產入口或者。加強所有啲食品嘅檢測咧，咁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市民安心啲咯。 你覺得譬如可以即係早啲做一啲暫停即係入口一啲嘅食品嘅工作咧？你覺得嗰個過程要幾耐，或者要視乎去到乜嘢情況可以解除咧？咁因為即係雖然食品安全大家都好重視啦，咁但係都有相當多嘅市民可能都中意呢一啲嘅入口產品嘅喎。咁你覺得點樣平衡咧？要？ 我就覺得咧，即係飲食業界嘅朋友都講咧，其實如果暫停即係嚟自福島或者周邊幾個縣嘅一啲食海產咧嚟香港咧，其實可能對佢哋而家嗰個即係營運咧冇乜好大嘅影響，因為大家都即係呢兩年咧不斷咁講咧，其實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噶啦。咁如果我哋而家話我哋暫停即係福島周邊嘅海產嚟香港嘅話咧，咁我哋就可能要睇下佢跟住嗰、那個核廢水嗰個排放嘅情況。嗱，如果佢係真係排放嘅話咧，咁我相信有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我哋都唔會俾呢啲即係福島同周邊幾個縣嘅海產嚟香港啦，係咪？咁至於你話幾耐可以執行咧？嗱，局長就話已經準備好曬嘅。如果一排放咧，就會立即執行噶啦。咁立即係咪真係即係今日知道佢排放，聽日就執行咧？咁即係當然，我哋就要再詳細問即係局方啦。咁但係而家有即係部分市民對我提出嘅即係意見咧，就認為即係唔好等啦，因為而家都唔知佢幾時排放，同埋佢會唔會偷步咧，亦都唔知。咁可能而家已經。有好多嘅呢啲嘅即係核廢水已經滲入咗呢、這個周邊附近嘅海洋啦，咁就安全起見，穩陣妥當，係咪即係而家就開始即係暫停呢啲即係周邊地區嘅即係海產入口比較穩陣啲咧？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覺得政府都要認真要去考慮啦。 OK， 好啊，唔該曬郭佩凡同你傾到呢度。郭佩凡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咧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喺報章嘅撰文咧，佢當中都引述到一啲政府統計處嘅數字，話2022年咧日本進口主要食物佔香港整體供應有幾多咧？大約係2%嘅。而就住日本進口嘅各類肉類啦，就唔計冰鮮牛肉啊，就仲有啲蔬果啊、奶製品啊，佔本港食品市場咧唔計。有5%，水產嚟講咧就佔本地嘅消耗量咧6.75%，有啲咁嘅數字嘅咁。休息一陣。 Vibrant Hong Kong, a new dynamic magazine program. We will bring you the latest local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and the inside scoop 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sporting events, and local happenings. Explore the vibrant side of our city. Dim Sum. Be ready for mouth-watering treats in Hong Kong Chomp. Excellent. Vibrant Hong Kong, every Friday evening at 9:30 on RTHK TV 32. 1872311想同大家讲下寻日喺尖沙咀发生嘅呢一宗塌树嘅事件啦，咁就系喺尖沙咀嘅海防道啦，一棵大概12米高嘅大树啦，寻日下昼2:00咧就系倒塌，咁啊压中咗一架嘅房车，消防员咧将被困嘅司机救出嘅，咁啊个司机咧就系报称有受伤啦，咁啊清醒送院嘅咁。嗱，有关呢一个树木嘅位置咧，就系喺海防道啦，一个由建筑署负责护养嘅斜坡上面。建筑署嘅资料咧就系话倒塌嘅呢一棵树咧系石栎，咁就系高12米啦，个树冠嘅阔度咧就大概系4米，个空径大概450毫米，就唔系古树名木嚟嘅。咁就话咧喺今年嘅4月14号咧就做过每半年一次嘅树木风险评估检查嘅时候啦，咁就话佢嘅树枝、主干同埋树根表面咧都冇腐烂嘅迹象嘅，亦都冇发现个树木咧系受到真菌或者虫害嘅影响嘅。咁讲一讲关于今次呢个塌树事件咧，尤其是即系嚟紧可能系雨季、夏季嘅时候，会唔会即系都大家关心住一啲树木嘅倒塌嘅风险啊，或者安危啊等等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长春社总监苏国贤，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苏国贤，你系咪都有留意？你系睇嗰幅相定系净落去睇过嗰棵树啊？你系？ 我睇过晒啲相，就未落过去，一阵就会落去啦。 O K， 呢棵树系咪你都估计到佢个树龄，同埋同建筑署一样，你都系睇到系石栎嚟嘅，都系。 是没错，那个树种就是石栎来的。咁看相片啦，咁佢今日有个清晰啲嘅，即係空径嗰个粗度啦。咁我相信以呢个树种而言，起码就有30年或以上㗎啦呢棵树。 嗯，据你了解，其实石栎呢一种树或者30年嘅石栎啦，喺尖沙咀系咪都算系比较多嘅呢，比较常见呢，或者喺香港嘅城市系咪都好常见嘅？ 其实去到40-45厘米粗又唔算十分常见嘅，系啦。咁但系呢个树种本身就系几普遍嘅，即系喺香港，特别喺路旁咧系多嘅。 嗯，有冇特别原因嘅？同埋呢种树有啲咩特性嘅？其实系 嗱，呢个树种嘅特性就系佢几个树身好直啦，啲枝叶又唔会太阻碍到交通啦，而且佢好适应喺市区啊啲车流啊污染都比较严重嘅环境。咁佢喺香港都相对早就已经开始种植作为路边树噶啦。咁所以喺80年代到90年代左右啦，咁市政局当时嘅市区树木调查咧，其实佢系香港最多嘅路旁树嚟嘅。 我见系咪话呢只树本身都系比较脆弱同埋易断啊？系咪一个普遍嘅特性嚟嘅？呢个又 系佢嘅木质咧，即系木嘅密度又唔系高嘅，咁同埋佢对抗腐烂嗰个能力咧，亦都相对低嘅。咁不过佢生长木嘅速度咧，其实又几快嘅。咁其实一棵树佢有腐烂而去到最后冧唔冧咧，唔系净系睇佢即系对抗腐烂嘅能力咁简单。如果佢生长嘅速度快，即系简单嚟讲，生新嘅木嘅速度系快过佢腐烂嘅速度咧，其实树又未必会断嘅。 但系系咪都视乎腐烂个位喺边？即系如果生长，我举个例咧，佢喺好上嘅位置，但系腐烂喺个好底嘅位置，咁都会断嘅，都会冧嘅，系咪咧？ 全对。咁呢个就去到今次呢一棵石栎佢断嘅原因啦。咁第一佢截斷的位置其實就是主幹的底部來的，而那個腐爛其實是在樹幹的入面發生的，我們叫內部腐爛。通常樹幹底部的內部腐爛就不是一些表面形成的傷口而導致入侵而引致的，通常就是由根部的傷口菌就由根透過在根部入去一路爛上去樹幹底部而出現的。 但我就想知點解會喺個根嗰度會入到去爛到去中間咧？通常係涉及啲咩原因？係咪都係蟲啊之類嘅？ 其實通常根部的即腐爛而引致樹幹底部的腐爛這一類呢，通常都是因為啲譬如工程啊，即係令到個根折斷過或者切斷過呢，就通常在市區的環境啊、路旁啊，其實就比較即係主要的目的嚟，即係主要的原因嚟㗎。 嗯，觀乎今次呢一棵樹係咪同頭先講嘅譬如工程呢一類原因係相關呢？ 當然即難確定的是，通常樹木由它真的有根的破壞去到它腐爛甚至折斷呢，可能講緊十幾年或以上都不出奇的。但是那個斜坡的積聚式呢，其實之前確實是做過一些工程的。 嗯，那個斜坡本身是不是都有些東西是未必，即是環境是未必適合樹的生長的，你觀察到是怎樣的？ 嗱，嗰個斜坡又唔算差嘅，即係首先嗰個泥土嗰樣嘢都還可以，亦都唔算特別斜，又唔係話特別即係大嘅斜坡嚟嘅，咁唯一呢一棵石率可能比較爭少少嘅就係佢係接近種喺個斜坡嘅底部，咁變咗就佢有一邊咧就係個擋土牆嚟嘅，咁可能喺嗰邊就係根嘅生長嘅空間就少啲，不過亦都唔即係牽涉到今次佢倒塌嘅即係因素嚟嘅，因為佢唔係嗰邊嘅根有事而倒塌嘅，今次係 即係佢有個擋土牆可能阻到佢某一啲嘅生長，但係就唔係話封曬啲樹根，唔係去到咁樣。 冇錯啦，佢係即係純粹貼近個擋土牆嗰個位置種植，咁所以向住擋土牆嗰邊嘅根咧就變咗冇位即係延伸咯。不過佢嗰個係下坡位嚟嘅，咁佢棵樹其實有啲傾斜嘅，咁反而就上坡位嘅位置嘅支撐咧，即係嘅根嘅生長對佢嘅支撐係較為重要嘅。 嗯，今次其實呢棵樹嘅倒塌啦，都有兩個點關注嘅。第一就係、是、其實附近嘅樹可能都係面對緊同一個嘅生長環境嘅，佢哋會唔會都有類似嘅倒塌風險咧？咁你自己覺得係咪啦？定係都係視乎個樹種咧？ 其實視乎個樹種啦，同埋好視乎究竟喺過去嘅日子，即係佢種咗喺度咁長嘅日子，究竟係唔係每棵樹都受到同樣嘅對待呢？譬如我頭先有提及有機會係樹根嘅破壞，咁係咪每一棵都係咁呢？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其他嘅樹種係唔一樣嘅。正如頭先講，石栗就有佢嘅特性，咁而佢周邊嘅樹咧，其實以一啲棕櫚樹啦，同埋以樟樹啦，或者有少量嘅榕樹為主嘅，咁所以嗰個生長特性啊，對抗腐爛嘅能力嗰樣嘢其實都唔同嘅。咁我又唔会即係觉得係一概而言咯。 嗯，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其实建筑署的资料都提到话，这个石率在今年四月做定期检查的时候，其实做过检查，当时都说表面没有腐烂，没有受到真菌虫害的影响。不过你刚才都讲到说，如果在内部腐烂，其实表面是真的可能没有伤痕的。那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如果做了检查都未能够发现这棵树原来有这样的危机的，那其实市民来讲都会担心的。那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諗有兩點要留意啦。第一就係、是、內部腐爛確實直接喺嗰個腐爛嘅樹幹嘅外面咧，未必一定睇到嘅，除非嗰個腐爛已經爛得好犀利，即係由裡面爛到接近嗰、那個樹皮嘅表面，咁嗰個菇咧可能會生出嚟嘅。咁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啦，其實呢一類嘅樹幹底部嘅腐爛係由根開始噶嘛，咁所以亦都有機會咧，因為根已經有某一個程度嘅腐爛，從而喺嗰個樹冠嗰度會反映嘅，咁一有機會係嗰個樹冠特比起同一個樹種特別稀疏啦，啲葉特別細啦，咁有冇留意到呢一點呢？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就算有恆常檢測都好，其實因為佢你頭先講佢唔係古樹名木，樹幹又唔係特別粗啦，佢450mm， 咁佢好大機會就係做一個叫做樹群嘅檢測嘅。咁樹群檢測通常就比起獨立一棵樹仔細嘅一個即係個別檢測咧，通常睇嘅深入程度亦都係相對低啲嘅。再加上嗰棵樹喺斜坡上面，其實佢有冇上過去睇咧？咁所以又可能係嗰個 風險檢測的深入程度的要求在這棵樹而言未必是很深的。所以即如果就這樣說啊，棵樹做過檢測不過看不到，我是有些擔心，因為大家就會很害怕，喂你做過檢測而又都是發現不到問題， 20秒到 就行了，是啊，其實跟那個檢測的深入程度是有關聯的。 OK， 好，多謝蘇國賢和你談到這裡。蘇國賢是長春社總監，建築署都說就是已經完成了對附近樹木的初步覆查，認為樹木的情況穩定，亦都會盡快安排進一步的詳細覆查的。稍後回來再談。2023年6月9日今年首五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国际龙舟邀请赛复办。 尖沙咀海防道树木倒塌压中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 律政司就周幸同六四集会案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 拜登与新委成会谈，同意加深两国经济联系及加强矿产供应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有关于尖沙咀寻日嘅树木倒冧嘅事件啦，另外仲有就系有关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啦，提到话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做好准备噶啦。如果日本系排放核废水咧，政府会即时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缘份嘅一啲水产进口，以及对其他有风险缘份嘅水产进口咧实施严厉管制嘅。佢都提到话，食安中心喺四月中起咧已经加强咗对日本进口食品咧，特别系水产做辐射檢測，並且增加針對特定放射性核素的測量。咁亦都話政府化驗所已經係採購一啲所需的儀器啦，咁啊配合相關的工作啦，包括就係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的指引，訂立不同放射性核素嘅檢測方法啦。亦都話政府同本地的相關業界，包括日本食品進口業界啦，同埋餐飲業界咧，都係就住事件咧保持聯繫嘅。咁嘅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關於兩件事件嘅睇法。1872311，有朱女士，早晨。 喂， 你好，朱女士，系你好，请讲。 我自己就唔担心咯， 即系唔、你讲废水嗰度核废水系咪？ 系啦，因为我啱啱听到有台都讲咧，佢就系跟世卫标准啊，即系日本排放，佢跟世卫标准，同埋我觉得佢都几透明嘅，即系佢话晒俾你知点样过滤个成分系点样点样吓。咁我自己就唔担心啦。 Okay， 因为我仲有亲人喺日本生活嘅，但我都唔担心啦。 Okay， 即系所以佢哋系咪喺福岛附近啲县啊？ 话监管得咁严密，需要担心。 OK， 即整体来讲你都是不担心的。好，唔该晒朱女士。头先呢讲到话符合世卫标准啦，朱女士讲到应该就是讲緊，因为日本当局呢就是话即有一种嘅叫氚嘅元素呢，就是就算经过一啲嘅过程处理都无法完全处理到，咁就要用大量嘅海水稀释，咁将每公升嘅浓度呢降至到世卫饮用水上限指标嘅七分之一，系排入大海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阵。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将会讲解一种有机会引发肾病嘅遗传病——发布瑞氏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就系康文署啊，康文署寻日就公布咧，由6月13日，即系下个星期二起啦，喺全港咧各区增加咧54个宠物共享公园。你自己有冇用过啊？有冇听过宠物共享公园呢？原来话个总数咧增加咗之后咧，已经去到超过170个噶啦。咁啊，俾一啲携同宠物入内嘅市民啦，同埋其他用公园嘅人士咧，可以喺一个共融嘅环境之下咧，系用呢一个嘅公园嘅设施嘅咁。嗱，睇翻咧，其实呢一个嘅宠物共享公园啦，其实都唔系一样新嘅事物嚟噶啦。2019年1月咧就推出呢一个试验计划嘅，咁啊开放6个公园俾一啲市民咧，系带埋啲宠物入去啦。咁因为 為話當時嗰個計劃反應都理想噶嘛，其後咧就恆常化，見到2021年嘅時候啦，就多咗30個寵物共享公園。咁另外2022年分別喺4月同7月咧都多咗分別60個啦，同埋12個嘅寵物共享公園嘅。咁最新就係話嚟緊下個禮拜又再多50幾個寵物共享公園啦。會唔會理得一啲寵物嘅主人咧，講下你嘅睇法，有冇用過啲寵物共享公園咧？咁不過寵物共享公園就同寵物公園又唔同喎，寵物公園就專係設計俾啲寵物去用嘅場地啦。咁啊，啲設施有啲唔同嘅。寵物共享公園就話唔係專門設計俾啲寵物嘅，主要都係話等啲市民可以帶埋啲寵物一齊去呢一個公園咁解嘅啫。咁成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早晨。 早晨啊，主持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再多五十几个嘅宠物共享公园啦，去到超过170个嘅，其中观塘区咧就有多三个。你自己点睇？首先多嘅量啦，呢啲宠物共享公园嘅量啦，或者摆即系拣选嘅位置做宠物共享公园，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其實我諗政府咧係回應翻呢啲寵物嘅使用嘅朋友咧，對於個寵物公園咧嗰個需求嘅，咁呢個其實係德政嚟嘅。咁頭先主持講得好啱啦，其實呢個寵物共享公園咧同本身嗰個寵物公園係有分別嘅，因為好多嘅情況出現咗就係寵物同埋公園使用者同時使用嘅。喺觀塘區咧，佢今次再新增多三個地方啦，從個地方嘅佈置啊，以至乎到附近嘅交通咧，其實都係便利到。一啲嘅宠物使用者嘅，个关键就系点样能够令到呢个公园咧系可以咧系真系达到咧系宠物同埋咧公园使用者系共同使用呢一个最终目标咯。 拣选嘅位置点睇？今次呢三个点咧有其中一啲咧就系成个公园嘅范围咧都系宠物共享公园嘅。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观塘道休憩花园嘅一个长形嘅区域啦。咁即系有啲咧就系划咗一个指定嘅范围咧先至。是一个叫做宠物共享公园，就不是整个公园的。你觉得应该怎样划、怎样分、怎样揀呢？应该有。 其實現時佢寵物共享公園咧，係喺現時啲休憩公園上邊咧，係增加咗可以即係帶寵物進入嘅元素嚟嘅。頭先所講咧，嗰個觀塘嗰個嘅位置咧，基本上咧都係適合咧係俾一啲嘅寵物使用者咧去使用嘅。但係關鍵就係點樣能夠做好嗰個日常嘅管理。如果佢淨係做寵物公園嘅話咧，相對嚟講係會比較方便嘅，因為就冇其他嘅公園使用者啦，可能去親咧都係啲貓貓狗狗啦，或者啲寵物啦。咁呢個相對喺管理上面係容易啲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嘅情況去睇咧，佢共享咧，即係我哋嘅理解就係同時都會係有一啲嘅其他使用者使用嘅。點樣能夠確保到大家都可以係相安無事，至乎咧啲寵物唔好影響到其他使用者咧，我哋係關鍵嘅。你見到政府呢一次咧，就只係提出咗咧幾個守則，就是、希望咧是寵物嘅朋友咧都能夠遵守。咁但係實質上喺嗰個人力嘅安排，以至乎到本身公園嘅設計啊，係咪真係方便寵物或者方便其他使用者用咧？呢個反而係一個憂慮同埋擔心嘅。 具體嚟講，頭先呢啲擔憂係咪同過往喺寵物共享公園啦，你自己收到一啲？街坊的意見反映是不是都有關係呢？即是有沒有街坊反映在寵物共享公園，即是公園變成寵物共享公園之後有一些不同的情況呢？ 有的，其實我們過往地區都收到一些街坊跟我們說呢，就是說如果變成寵物共享公園的話呢，其實他們呢就需要呢去備一些的寵物啦，以至乎可能有部分的寵物的朋友呢，他未可以綁好的寵物啦，所以就會令到呢就大家都會產生啲不便啦，特別小朋友咧有機會係會嚇親啦。咁嗱呢個情況相信都會係冰山一角嘅。咁但係大部分如果係用寵物公園嘅寵物使用者咧，其實佢都應該係會係即係守會有一個自律同埋一個叫做自己清理翻嗰啲嘅即係排泄物咁樣咯。 即係講好幾個問題嘅衞生，即係可能清理一啲寵物嘅排泄物係一個問題啦。頭先另一個情況可能你話即係可能嚇親咁。但是本身这个宠物共享公园的概念就是想市民带埋宠物去共享嘛。咁即係少不免可能都会同其他嘅使用者有啲相对近距离嘅接触啦。咁点样处理呢？本身嘅概念就可能就係个问题嘅源头嚟㗎嘛。咁点样解决呢？ 嗱，個概念係好嘅。我成日都講咧，根據政府對上一次嘅人口普查數字咧，全香港有24万咧嘅朋友都係有養寵物嘅。其實能夠達到共享共融呢個係好事。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人寵共融嘅政策咧，其實就未有好全面咧，喺我哋一啲嘅寵物共享公園度係會係即係出現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單靠守則嘅話咧，總有一小部分嘅寵物弱智養嘅朋友咧，佢都未必可以控制到，咁咪會出現頭先我所情況啊，就會嚇親啲小朋友。我期望咧，即係康文署咧，當繼續進一步推呢個寵物共享公園嘅同時咧，係必須要加緊人手啦，去做好啲呼籲啦。另外第二點咧，就係喺啲適當位置都應該有啲好清晰嘅指示啦。再者咧，就係話亦都咧，希望寵物嘅即係朋友咧，都能夠咧配合幫手咧，係能夠令到呢一個政策真係達到咧，係人同埋寵物係共融咯。 嗯，不過本身其實都唔係所有公園咧都一定有康文署嘅人員喺度，有啲真係好細，講緊休憩處嗰啲真係可能即係得幾張凳啊，或者有啲瓦遮頭啊嗰一類，其實係咪又真係因為佢變成一個嘅寵物共享公園嘅即係範圍啦、指定位置咧，就要擺個人喺度咧，咁又合唔合乎成個即係成本啦、啊，或者係咪有咁嘅需要啦、啊？你自己覺得係要做到點，又既可以解決到頭先你話街坊提出一啲意見？又可以即係實際做到咧？又 嗱，其實我理解咧，每一個康文署轄下嘅休憩處，至乎到公園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嘅人手咧喺度當值嘅，即係包括係日常嘅巡查，以至乎到咧清潔啊、環境衞生嘅工作咧，佢都係有一啲恆常嘅同事喺度嘅。反而就係話真係落實咗寵物共融啲共享公園嘅話咧，呢啲人手嘅名都要巡密啲咧，或者就係話喺個安排上面係咪啲指示要清晰啲，能夠令到大家都唔好因為呢個政策咧而產生更加多嘅不便。我覺得呢點咧就喺个人力资源行政上面咧，作出一啲微调嘅话，以至乎作出一啲适应嘅话咧，系应该能够配合到咧嚟紧康文署再增加啲嘅宠物共享公园嘅一啲嘅地方嘅。 嗯，你觉得做宠物共享公园，即系除咗划个地方啦，你头先话人手可能有一啲即系多啲巡查，确保即系其他用家都可以好即系愉快咁嘅使用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嘅配套咧？即系我见而家就系话可能会摆多啲即系收集譬如狗嘅粪便嘅一啲收集箱，或者洗手间嘅设施咁，洗手嘅设施咁，仲有啲乜嘢嘅配套可以加咧，或者设施可以做咧？ 嗱，硬件嘅配套咧，我相信頭先所講咧，我哋一啲嘅寵物嘅一啲嘅糞便嘅設施啦，以至乎到咧係一啲飲水器啦，或者就係我哋喺嗰個共融公園入邊咧，係都能夠做到一啲好清晰嘅寵物嘅用嘅通道啦。我諗啊，呢個係基本嘅。第二個咧就係話喺各方面個宣傳方面都要加強嘅，因為據我哋自己喺地區接觸咧，其實有若干嘅市民咧都未必去到個公園知道咧係變咗寵物共享公園嘅，咁呢一個就會又產生啲不必要嘅誤會，以至乎嗰啲拗撬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我覺得即係喺呢個寵物共享公園嗰個硬件方面咧，都能夠係譬如加強一啲嘅即係叫做頭先所講嘅啲設施之餘咧，係咪可以加裝埋 CCTV 咧，能咁令到咧嗰個即係使用者咧係更加安心同埋放心啦。 嗯，你自己觀察其實區內對於呢啲寵物共享公園嘅需求有幾大咧？因為建華嚟緊都話考慮，可能即係如果反應理想咧，都會考慮喺將來咧開放更加多嘅場地係俾一啲寵物係進入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我覺得方向是正確的，因為確實剛才我講過，根據對上一次的人口政府的主題調查裡面，有24萬的朋友都是有飼養貓狗或其他寵物的，按道理這個數字是會持續上升的。那政府能夠就著即寵物的用家是安一些做寵物共享公園呢，這個是好事來的。不過長遠看呢，是不是單靠這個守則可以叫做能夠相安無事，這個我的擔心啦。第二個就是在未來一些規劃上面咧，我哋系咪都应该要及早预知？嗱，因为其实呢一个就系而家即系特事特办或者顺应民意去做啦。咁但系你谂下长远嘅规划上面，既然大家都觉得宠物系都能够喺公园度同人共融嘅话咧，我哋头先所讲人宠物嘅政策共融政策上面咧，系要事前做啲规划啦，能够令到咧呢啲嘅不必要嘅误会或者一啲不便咧，系尽量减少咁样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柯创盛，同你倾到呢度。柯创盛咧就系观塘区议会主席啊，讲到今次就系话6月13号起，再喺全港咧多54个呢啲宠物共享公园啊。 話反應好啦，會可能再多啲地方咧，俾一啲寵物係進入嘅。咁啊，不過市民咧用一啲寵物共享公園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嘅嘢要留意嘅，話遵守康文署訂立嘅守則啦，包括就係用帶啦同埋繩啦牽引住佢哋嘅寵物啦，並且加以咧係妥善管束啦，以免啲寵物咧係滋擾他人，並且需要清理寵物嘅排泄物咧，保持場地清潔衞生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疫情时，戏院的生意大受打击，有些戏院甚至倒闭。随着社会复常，戏院最近的运作又是怎样？而前景又是如何呢？另外，早前开心香港的活动，市民能够以优惠价看戏，类似的活动又可不可以再次举行？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戏院业界的人士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被司法部起诉，涉及被指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应讯。已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拜登政府通知他的律师指他已经被起诉。美国多个传媒报道，特朗普被起诉七项罪名，涉及处理政府的机密文件，以及被指妨碍司法公正。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离开白宫之后，是否有不当处理政府的机密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六月理事会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在中国推动之下，机构连续第八次以政府间讨论的形式审议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的时候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本质是美英作为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和军事盟国澳洲开展核潜艇合作，涉及数吨武器级高浓缩铀转氧，这样做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对机构保障监督制度构成严峻挑战。他又说，中方敦促美英澳以实际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忠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与其他各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保持坦诚透明的沟通。俄罗斯、巴基斯坦、埃及等20多国代表在理事会期间踊跃发言，呼应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南韓外長朴振就北韓核導威脅升級表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作用至關重要，期待中國和俄羅斯就此發揮負責任的作用。朴振在首爾接受韓聯社專訪，就北韓接連發射導彈和衛星，但是安理會會議未能夠就發聲譴責或者追加制裁達成任何協定表示遺憾。他認為安理會是聯合國最高決策機構，但應對北韓挑釁的職能可謂處於癱瘓狀態。朴振又說，將會繼續遊說在安理會會議上就北韓問題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和俄羅斯，呼籲這兩個常任理事國發揮建設性作用，今後亦都會繼續努力與中俄保持密切溝通協商，就朝鮮半島問題以至東北亞的和平穩定進行協調。阿富汗北部巴達克上省首府法扎巴德市一座清真寺發生爆炸襲擊，造成11人死亡，超過30人受傷。當局表示，事發時清真寺正係舉行副省長艾哈迈迪的葬禮。艾哈迈迪星期二被暗殺身亡，他當日坐車的時候遇到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是他們發動這宗襲擊。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无论民事刑事都是中间过程是有很多步骤，但这些步骤不是说是浪费时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确保整个审讯是能够在公平的情况之下进行。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2023年6月9日，今年首五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国际龙舟邀请赛复办。 尖沙咀海防道树木倒塌压中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 律政司就周幸同六四集会案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 拜登与新委成会谈，同意加深两国经济联系及加强矿产供应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听到关于宠物共享公园，它的概念就是将现在的公园开放给市民，可以带同他们的宠物一起共享，促进社区交流融合的感觉。最新就是说下个礼拜二6月13号起，在全港再多54个宠物共享公园，总数来说就增加至到超过170个了。请到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唐狗会创办人颜以玲，早晨。 是，早晨。 啊，依玲，点睇嗰个宠物共享公园嘅数字再增加，或者增加完之后你觉得够唔够呢？又 其实欢迎嘅，亦都冇话够唔够，其实我諗最主要就係慢慢开放多啲共享公园俾大家使用呢，就俾狗主同埋其他市民呢都有一个学习嘅机会，慢慢磨合。咁我相信呢个係一个好嘅发展囉。 嗯，而家其实係咪都对于主人嚟讲都唔够一啲可以俾宠物带去玩啊，或者落地行嘅地方嘅？ 其实相对上都係会少咗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即係随住我哋即係自己居住嘅环境附近开始多呢啲共享公园或者狗公园俾我哋可以带狗仔去呢，其实就会越嚟越方便，亦都俾狗仔多啲舒展嘅空间啦。 嗯，过往有冇真係带过啲宠物去呢、這个宠物共享公园，即係都好多个㗎，有冇带过去啦？或者对于宠物嚟讲去使用呢啲公园嘅时候呢，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呀，或者所谓做到嗰个嘅融合啦，交流系咪做到呢？ 嗯，我自己就比较少，因为第一就係我住嘅地方暂时未有啦，咁希望下个星期就会系其中一个我都系受惠嘅人士啦。之前有去过远少少嘅地方嗰啲共享公园呢，我觉得个气氛都系好嘅。咁其他市民亦都唔係話特別抗拒我哋帶狗仔入去。咁我諗最主要就係狗主一定要做返兩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是、第一，你拖返好自己嘅狗或者管好自己嘅狗，就唔好放剩俾佢周圍走啦。第二就係清潔好啲大小二便啦。咁其他市民亦都可以抱住一個比較寬鬆嘅心情，就係鍾意同狗仔玩嘅可以去呢啲地方，可以同其他人嘅狗仔一齊去即係玩下。就算唔係好適應嘅，咁亦都可以觀察一下狗仔嘅使用會唔會對你哋帶嚟一啲唔好嘅影響。咁大家慢慢互相都要學習囉，我相信。 嗯，你覺得一般市民其實多唔多，或者個接受程度係點呀？對於即係其他主人帶埋一啲寵物去，會唔會都有啲市民嘅反應係比較大嘅，你觀察到？ 我覺得就其實反應係大家都良好嘅，因為喺開咗咁多嘅共享公園以嚟，其實康文署都有表示翻啦，其實佢哋收到嘅投訴啊，或者一啲唔好嘅反響，其實相對上係比即係相對上係少嘅。咁我相信其實其他嘅市民都係 即係持一個良好嘅開放態度嘅。咁最主要就係狗主做得好啦，或者其他市民覺得有啲咩佢唔舒服嘅，亦都可以開心見情攞出嚟講。咁我相信大家都係願意去共同使用呢個地方咯。 你覺得個公園變成一個寵物共享公園啦，有啲乜嘢硬件嘅配套係要再做好啲嘅咧？或者係即係能夠更加支援到啲主人啊，或者一啲寵物咁咧？ 我覺得喺開始嘅時候，首先個標示要清晰，等一啲市民知道呢個地方係已經變成共享公園，咁佢哋喺使用嘅時候見到有狗仔喺裏面咧，就唔會覺得特別好詫異啦。第二就係我覺得係一啲譬如啲放垃圾嘅地方會多啲，咁譬如我哋可能清潔咗啲便便嘅時候咧，就容易啲丟棄一啲，咁唔好整污糟環境，呢個係最重要咯。 嗯，不過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市民認唔認識寵物共享公園呢一樣嘢咧？或者即係就算一般市民未必知啦，一啲有養寵物嘅人士又知唔知咧？ 我相信隨住大家多啲推廣，就會認知會多啲啦。咁譬如好似即係下個星期會開多幾個公園嘅時候，咁譬如你哋都好積極做一啲即係而家咁樣嘅教育宣傳，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咯。不過亦都想順手提一樣、就是，就係即係其實狗仔就係比較適宜去做戶外活動嘅動物啦。咁但係如果其他貓啊、兔仔嗰啲，就希望即係主人就唔好帶出去，一則就唔好嚇親啲動物啦，二則亦都唔好引起混亂咯。 嗯，即係變咗寵物共享公園，你覺得主要都係用喺即係狗隻呢一類寵物身上啊嘛？ 狗仔多啲啦，因為貓啊嗰啲真係唔適宜出街，即係唔係想歧視佢哋，但係即係只會令到隻貓嚇親啊、走失啊，咁呢個危險性仲大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顏以玲，同你傾到呢度。顏以玲咧就係香港糖狗會創辦人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金先生，早晨，早晨，金生， 早晨，早晨， 係你好，請講。 主持人，因為我就想反映一句嘅，就係、是、嗰位議員咧，就麻煩佢即係諗清楚先講嘢。 你讲紧 柯议员系嘛？ 哦，你讲紧头先讲宠物共享公园 柯 创 盛系嘛 ？OK， 吓 系啊系啊，因为咧嗱，我咧就住喺新蒲岗，楼下咧就系、有公园，咁就即系最近都系改咗做宠物公园嘅。咁有人拖狗仔落去，咁我哋成日而家落街咧就要小心踩地雷嘅，踩地雷。咁系好多时都见到人咧唔拖狗嘅，咁嗱有啲就系有拖嘅，即系有香港有好多好人，亦都好多坏人嘅。有啲人咧就放手，有啲有周圍走，啲只狗長啊，周圍屙屙完佢行嘅咯，就睇唔到啊，狗仔跟住佢走啊，就咁嘅。咁如果你話有康文署人去查，就唔會咁嘅情形啦，就梗係冇啦。不如得啲人去查啫，有人食煙大把咁多啊？點解我呢度咁多人食煙呢？因為我哋附近咧，近住呢個柏勒基咧，有啲美沙酮中心，有可疑似引君子人咧，成日喺度聚集，賣白粉又有，又冇警察巡。 Okay. 成日反映俾政府嗰啲人聽咧，咁啊得噶啦，咁有甚至冇有事好噶啦，艱難見到警察話俾佢聽，嗰啲人食煙咧，哦都 OK 咁啊，行咗噶啦，係咪？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你哋係唔會知道嘅，啲尊貴議員係唔會知道嘅。 OK， 好啊，唔該曬金生啊，佢都關注到頭先開始提到啦，譬如一啲寵物主人啦，可能未必處理到一啲寵物即係喺地下一啲嘅糞便問題啦，咁啊引起一啲衞生問題等等嘅，咁亦都提到一啲嘅巡查人員未必足夠等等。1872-3D 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港鐵屯馬線嘅宋皇台緊急出口咧，一個監測點就錄得沉降嘅情況啊咁啊。咁啊講緊就係咧啟德發展區一個地盤嘅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咧，喺進行打裝工程期間咧，咁頭先講到啦，宋皇台緊急出口其中一個監測點咧出現沉降，咁就係話喺6月5日咧，达到20毫米嘅一个嘅预设停工指标咁。房屋署咧就话已经暂停咧有关个紧急出口嘅30米范围之内嘅打桩工程啦。受影响嘅范围主要咧就系位于服务设施大楼嘅部分嘅一啲嘅钢桩工程嚟嘅咁。都想了解一下成个情况啊。有结构工程师魏学仁，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魏学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20毫米嘅沉降幅度系叫做一个即系点理解？轻微定系严重啦？定系即系一般嚟讲，可能10毫米都可以接受嘅，去到20毫米就要警告啦，要即系警惕住啦。嗰、那个20毫米系一个乜嘢概念啊？ 20毫米或者25毫米咧，其实咧就系跟翻嗰、那个原則上咧就跟阿屋宇署嗰個 practice note 入邊，佢入邊有啲嘅指引嘅。咁因為如果一般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嗰、那個即係未必係沉 可能有時係會漲上嚟都未定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就話嗰個咧係一個 movement， 即係個即係移動啊。咁嗰個可以係向上向下嘅。咁一般嚟講咧，就一般嘅結構物或者係一啲嘅設施咧，佢原則上嚟講咧就喺20至25 mm 嗰個嘅情況之下咧，一般咧你就唔會察覺得到嘅。咁一般嘅結構物咧，亦都可以去容忍嘅，即使係一啲冇打裝嘅，譬如話佢係用啲即係普通嘅一啲嘅放腳嘅基礎咁嗰啲嘅淺層嘅基礎，或者係啲矮嘅樓房啊嗰啲咁咧，都係可以，一般都係可以容忍到嘅。咁但係如果去到25咧，就可能有一啲嘅表徵啊會出現，咁可能譬如話你個路面會有裂痕啊，或者你埲牆可能開始會有會有啲裂紋啊，甚至乎有時候就你間屋可能會有少少嘅感覺到佢有啲嘅傾斜啊咁之類。 OK， 咁所以喺批積嘅過程之中咧，咁咧就會要求嘅承建商，是因應他那個的施工的工作啦，譬如說在這個的情況之下呢，就是打裝，打裝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裝的，那如果它是譬如說現在好像打一些公子裝啊那些，那些呢我們呢就界定它呢是一些叫做就是 large displacement 的派令，那就是說就是它呢就因為將那個即係嗰個嘅鐵插入去個泥土入邊，咁佢咧就冇將嗰啲泥土咧就佢插入去，佢就佔據咗嗰個空間啦。但佢冇將嗰啲泥土啊拎走噶嘛。即係如果我哋譬如話做嗰啲嘅其他嘅基礎嗰啲工程咧，譬如話我打波 pile 嗰啲，咁佢係會將啲泥拎走咗，然後先至將啲石屎去換咗佢噶嘛。咁嗰啲咧就變咗咧佢。佢嘅即係佢就唔會將啲泥咧就向四周去逼開嘅。咁但係如果你打公子裝嘅時候咧，佢嗰啲鐵咧就會將啲泥咧向四周去逼開嘅。咁第二咧就 特逼開同沉降嘅關係係啲咩咁？ 你逼開咗啲泥咧，其實就會喐到佢周圍嗰啲泥。咁有時候咧，如果佢啲泥係鬆嘅時候咧，你去有個喐動嘅時候咧，你又可能你會將周圍嘅泥咧就去即係令到佢咧，可能佢個泥土之間佢個裸粒咧，佢可能會有個移動。咁佢嘅移動，如果佢係鬆嘅時候咧，你嗰個移動咧就會將嗰啲佢自己個裸粒嘅移動咧，就會將佢嗰個體積咧就會減少嘅。咁所以咧就會產生咗一個體積嘅變化，就會係有個壓縮或者壓脈的現象出現了。 Okay. 那這個現象呢就會令到呢它可能去到地面的表徵呢，就是它的泥土會沉。如果你打的裝在一些實很實的土層裡面呢，那個土層呢也都會即是你逼開的泥呢就會逼那些周圍的泥土。那如果它是很實的一個的架構的時候呢，你逼動那些、 okay. 土壤入面嗰啲裸粒咧，佢亦都係會去到改變佢嗰個位置，咁佢就會變咗，反而會變咗鬆咗。鬆咗之後咧，佢咧就會積高咗嘅，可能有機會咁所以我哋話，即係佢打落去咧，好大機會咧，就佢自己因為壓咗啲位，就會令到周圍嘅土壤咧就產生一個變化。 OK， 但我想知一個點， 佢亦都有個震動，個震動其實都係會將個土壤咧。嚟到佢個體積咧，會產生一個變化嘅。 我想知咧，而家話一個監測點嘅沉降咧，但係照理就唔會淨係一個咁細範圍嘅沉降，係咪即係可能反映有其他地方已經係同樣係出現呢一個沉降嘅情況？ 係啱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就即係你冇可能睇曬所有嘅位置啦。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咧就會因應會去揀。就睇下邊啲地方佢係會比較上係敏感啲，或者佢係需要去監察住嘅。咁舉個例嚟講，咁佢個監察點有啲咧係個路面度，即係話我要睇住個路面，佢哋會唔會有沉降或者係定期嘅現象。 Okay. 有啲咧喺個建築物度嘅。 咁、那個建築物咧，就好多時咧，我哋咧除咗睇佢沉降咧，仲要睇佢個建築物咧會唔會有個飄停，即係佢有個得嗰個嘅熱度。 Okay. 啊，咁亦都有啲，譬如話佢有啲係比較上敏感啲嘅水喉啊， mm-hmm. 或者係啲煤氣喉啊嗰啲咧，有啲咧係會即係如果佢係喺個舊區入邊咧，有啲咧甚至乎係要佢去到嗰條喉管上邊先至裝嗰個沉降點嘅。 Okay, 但我想知咧，有呢、這、一個即係20毫米嘅沉降咧監測點嗰度咧，嗰、那個危險性係點咧？同埋而家話都有一個30米範圍嘅打裝工程要停啦，咁同埋要做一啲嘅即係措施要緩解嘅，可以點做咧？呢、這個 首先咧就20mm 係咪會對嗰個物件或者個路面或者造成咩破壞咧？就未必嘅。 嗯。 啊，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哋喺當初設計嗰個工程嘅施工嗰時咧，佢因應嗰個施工方案咧，佢哋係會做出一啲嘅計算。咁樣去計算咧，因為佢咁嘅施工嘅情況之下咧，佢可能會對周邊嘅建築物會產生有幾多嘅移動。 定 咁佢如果佢即係話啊，佢當初佢個設計可能係得10mm，咁所以點解佢哋就會將佢嗰個控制範圍咧控制喺一個指定嘅，譬如話20mm就係佢哋用嘅一個嘅指標。咁但係而家佢喺施工嘅過程之中咧，產生嘅呢一個嘅沉陷已經到咗佢嗰個要停工嗰個指標咧，咁即係表示佢哋當初嗰個嘅工程嘅估計。或者佢嗰個施工對嗰個施工方向對周圍嘅即係結構物啊或者咩所產生嘅影響咧，嗰、那個嘅評估咧可能就有啲問題。咁所以佢哋一定要停工。咁佢哋停工之後咧，就當然要對佢而家嗰個施工嘅方案再做出一個評估，佢係咪當初有啲假設嘅條件係唔符合咧，同現在即係嗰個實際嘅情況。咁所以佢哋第一樣嘢係要揾到佢嗰、那個。引致呢一次嘅沉陷，佢嗰個原因係乜嘢？ 咁可以點樣緩解？有啲咩措施可以要做 嘅？而家都未知嘅，佢一定係要揾到個源頭係乜嘢？因為佢未必話一定係因為打裝而引致嘅，亦都有可能附近，譬如話佢有啲水喺度流緊水，或者啲渠喺度流緊水嘅時候，可能將個地底就沖咗個窿，即係好似先兩個禮拜喺上環嗰度咁樣咁如果佢喺附近再有其他嘅施工方案咧，咁佢就會將呢一樣嘢咧就可能就會將佢咧就表面化咗出嚟，就覺得係啊你打裝而佢突然之間有個好大嘅沉降量出現咗咁就咁所以點解佢哋要睇翻嗰個成因先，有咗個。原因之後咧，你先至可以對症下藥咯。 有啲工程師講法就話，啟德本身係一個填海區域啦，又話早年啲填海工程咧，冇一啲好過多嘅壓實嘅做法啦，咁就話沉降嘅機率咧就相對高一啲嘅。同埋有啲講法就話，多個地盤同時動工會加劇個沉降，係咪咁樣嘅都？ 呢個就嗱，你多個地盤一齊施工咧，你有一個。即係superposition 即係累加嘅效應咯。咁你本來一個嘅佢可能喐一個 mm 咁，但你幾個地盤一齊施工嘅，你又打完我又打嘅話咧，佢嗰個效應係會有累加性嘅。咁至於睇得佢即係以前舊嗰個填海方式係咪會令到佢咩咧？咁但係你都填咗好多年啦。咁其實佢自己咧個土壤自己咧都有個重量嘅。咁佢都會將佢下面嗰啲泥咧，就逐步去壓實咗嘅。咁就應該就我相信咧，就即使佢哋以前嗰個堆填嘅方式唔係好似而家咁用咁多即係重型嘅機械幫手啊，或者但係就應該都唔會係引致今次有咁大嘅沉陷嘅。咁反而可能就係因為佢。是一個原有的地方，咁你唔知道佢以前下面有冇發生過啲乜嘢事，譬如話佢會唔會有啲泥土流失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因為以前係個機場，佢好多地方咧，佢哋咧係需要做一個關切民，即係土壤改良嘅工作。咁嗰個工作咧，就可能咧佢係會 轉一啲嘅窿啊落去吹氣啊，或者甚至係換泥啊嗰啲咁嘅情況。咁會唔會喺佢做呢啲工作嘅情況又引致下面即係某一啲嘅土壤會唔會有流失咗，或者有啲空洞形成咗咁啊？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即係要真係揾出佢嗰、那個即係成因先至可以去處理得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魏學仁，同你傾到呢度。魏學仁咧係結構工程師，咁啊有關於今次事件咧，就係啟德發展區其實呢個叫2B3号地盤嘅一個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咧，就話喺進行打裝工程期間啦，港鐵屯馬線送皇台緊急出口其中一個監測點咧，就有錄到沉降記錄啊，喺6月5号咧就話達到20毫米嘅預設停工指標。按照住既定嘅程序咧，就房委會啦應房屋局方面常任秘书长啦办公室辖下嘅独立审查组嘅要求咧，就已经喺同日咧系暂停有关紧急出口30米范围内嘅打桩工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都话咧，而家目前咧系屯马线嘅运作安全啦，已经要求地盘咧复工之前咧要先制定缓解措施啊。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